就是爱，唱着我来这个赌注，我不怕输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就是爱，爱呀呀呀。 也许是我该继续不放弃，你让我真的永远找你，玫瑰告诉你，其实我也有一点浪漫，相信我分分秒秒爱到飞，我真的不会向你流泪，你的心我都知道，不必说，我在猜我们一定相配，这就是爱，我已明白整个世界幸福感觉不在乎就是